从傍晚就在窗口张望，每一次脚步声就像踏在我的神经上，让我变成风中的树叶，在空气的颤动中瑟瑟发抖。 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关大爷无所谓，真的假的，梦着醒着，只要他在我身边，一切都无所谓。 已经没有什么人相信誓言了，誓言和吃饭送花没什么差别，只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而已。 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会让你知道我跟他们不一样，你等着瞧吧。 说了多少甜言蜜语，被我吻了多少回？ 不要把我拉进你下流的梦。 我是在做梦，不可能！我的手指尖还留下你的体温，我鼻里还散发你的香气呢。 我确实没什么可说的。 你不承认啊？你不承认？你不承认？你要我相信这一切没有发生过，这一切不过是在做梦？ 你要做什么？要我和你一起做梦？ 做梦？来。 这是什么？ 这是什么？ 蛋糕。 对，蛋糕，蛋糕。 你过生日？ 你要把我逼疯了吗？好好好好。钱包，钱包呢？钱包呢？钱包呢？ 干什么？ 干什么？我跟你说过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 放了。 我跟你说过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我跟你说过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我跟你说过，我跟他们不一样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是一个守信用的人，我不会离开你，也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 干嘛呢？ 你疯了你！你就是想要强奸他，也得等到夜里吧？丢人！没让派出所把你抓去。 行了行了，甭说他了，他现在正处在发情期，就跟他养的那个犀牛图拉在非洲草原上一样。 就是那个有复印机味的女人。 过分夸大一个女人和另外一个女人之间的差别，是一切不如意的根源。在如今有着无数可以选择的信息时代，死心眼这个词儿可以算是一种精神疾病。 忘了他吧， 忘了他就可以不必再忍受，忘了他就可以不必再痛苦，忘了他， 忘掉你没有的东西，忘掉别人有的东西，忘掉你失去和以后不能得到的东西，忘掉仇恨，忘掉屈辱，忘掉爱情，像犀牛忘掉草原，像水鸟忘掉湖泊，像地狱的人忘掉天堂，像截肢的人忘掉自己曾快步如飞。 忘掉是一般人做的唯一的事，可我决定不忘掉它。 就像小野兽朝天空，自出他还很稚嫩的 出不可侵犯的样子。 你永远不知道，你是我渴望已久的心田。